享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还记得你儿时读过的那些课文吗？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当中，让我们和明星同学一起来回味那些儿时的经典。上课铃马上就要响了，下面要为我们诵读课文的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我是鞠萍同学，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春》。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是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作品，被收录于人教版语文课本7年级上册当中。春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更是作者心灵世界的一种真实写照。您刚刚听到的由鞠萍诵读的春音频，来源于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环球旅行家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啊，好的，咱们还是先说说北京。北京现在的气温啊，升的速度比较快，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是在31到33度之间。 嗯， 应该说呢，今天南郊观台的最高气温达到33度是一点问题没有。那么在这个城中心区域气温呢恐怕还要更高一点，所以呢中午前后大家还需要这个防暑降温。明天呢基本上就是夜间它这个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那么这个气温呢应该说在对晨练也好户外活动都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气温。 嗯， 所以明天早晨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个今天的地区呢基本上和北京的天气都差不太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到34度之间。能见度呢随着气温的升高现在也有所好转，现在大部分地方能见度都是8到10公里，东部南部地区有7到8公里，所以现在能见度也是不错了。那么对亚洲来讲的话呢，应该有那么一两个重点。一个是呢，日本今明两天随着东北冷锅的东移，冷空气呢逐渐南下，西北方向的冷空气与西南方向的冷空气在九州、本州、中南部相遇。那么呢在他们的相遇过程当中，那么九州、本州南部和中部将 前后啊出现强降水，降水量级呢可以达到暴雨水平，局地呢会达到大暴雨。 嗯， 后天呢随着冷空气的逐渐东移，降水强度明显减弱。这是一个亚洲，这个日本。另外呢，这个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特里普拉邦和这个曼尼普尔邦，最近呢连遭暴雨和洪水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23人死亡，数十万人受灾。那么呢，这个水位呢，就是流经印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水位正以每小时4到5厘米的速度上升，并将在未来2到3天达到最危险的程度。所以去这个印度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嗯， 这是亚洲。那么作为欧洲来讲呢，受高压脊的控制，明天欧洲中南部大部分地区降水是非常少的，气温在上升。预计明天法国、中欧等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到30度之间，天气呢有些炎热了。不过呢，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水啊，降温将来袭。后天的率先将会影响到这个法国北部、荷兰、比利时、德国北部一带。本周四呢，法国中欧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啊，大部分地方都会迎来明显的降水，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0度左右。这是在欧洲。在这个北美天气呢是这样的，明后两天美国有两片地区需要注意提防这个强降水，一个是南达科他州到印第安纳州这一带呢，明后两天将会有大到暴雨自西向东逐渐发展。德州南部呢，明后两天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而明后两天需要提防强对流天气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平原以及周边地区。那么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呢，明后两天美国西北部内陆地区一直到五大湖西部一带天气并不热，最高气温普遍在28到30度之间。 嗯， 不过呢，在美国西南部一带呢，受高压脊的控制，明后两天天气是以晴为主的，炎热天气继续发展，多地最高气温将上升到45度左右。而在美国西南部一带呢，受高压脊的控制，明后两天，一直这个持续高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那个这些地区去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临近的气温预报。 嗯， 总体来看呢，北半球的天气并不是特别复杂，但是话呢，一定要注意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地方的天气。 嗯， 那么大家假如去的话，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嗯，谢谢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邀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 今天还需要请假理由吗？因为昨天刚刚度过了小长假， 今天是这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 对， 我觉得更需要请假理由吧。 这就是没够是吧？ 小长假之后第一天，感觉状态调整的还不是很好。 嗯，对，因为太短了哈。据说距离下一个长假还有90多天。 没关系，我们今天第一条环球趣闻录就是充满了希望和奇迹的。 嗯，说到这个出去休个假呀，走远点，大家可能如果觉得开车太疲惫的话，一般好像现在高铁比较方便，航空呢更不用说了，咱们乘飞机出行已经是家常便饭。 是啊， 但是这个飞机出行呢有很多很多一些可能你意想不到的因素，比如天气因素会影响，对吧？我们刚才说到天气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出行尤其要注意这个大雨啊，在前几天好像影响的航班还是比较多的。 是， 包括可能去俄罗斯看球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每一个俄罗斯的这个举办城市他们之间的这个航空的联络呢，现在是比较密集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小小的意外会发生，你比如说我刚才跟袁一说看到啊，就是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吧，沙特足球队乘坐的飞机，飞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在半空中突然一下引擎就着火了，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你说他们得有多火呀？那这个着火之后，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图片，看到那个视频，真的跟喷火的那个似的哈， 对，挺惊心动魄。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小事故，到最后呢还是安全着陆了。然后呢，沙特很多朋友很担心嘛，不用担心了啊，他们在明天晚上的11点钟 还是会准时出现在球场上， 对阵乌拉圭， 好， 是第二轮的比赛了。 嗯， 啊，那么回来说自己的飞行的事儿啊，为他们这个庆贺的同时，我们来看看飞行途中有哪些个事情，哪一种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特别特别意外。 就是你本来花了就是经济舱的钱，但最后享受到的比头等舱还要高级的待遇。 会这样吗？我 真的有可能。 我一般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那个经济舱满了以后，他没办法，他说你坐前面吧，有这种就是临时升舱，而且是不要你钱的，因为他后面超了嘛。 对，但很难遇到这样的情况。 遇到过一回。 而且太幸运了， 出境飞行， 哇， 不过飞得比较短，飞得邻国，哎呀，我就是后悔，那时候我飞个美国多好。哎，我们刚才袁一说的这个就是意外到了，比头等舱还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座位任选，还可以餐点随便吃。 确实是美国航空公司啊。 对，整架飞机只有2个人享受的是私人包机的待遇。 嗯，最近有2名乘客他们在坐飞机出行的时候搭乘的是达美航空，发现呢登机之后，诶，只有2个人，147个座位啊， 左等右等，就是不上来第三个人， 怕坐错飞机了吧？ 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但是后来发现，确实这个飞机真是没人坐，不仅有高级的飞机餐，还能享受香槟和鸡尾酒。这个47岁的弗朗西斯跟他的朋友，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这2个人叫弗朗西斯，还有一个人叫莫瑞，他们由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搭乘达美航空飞回纽约。上飞机之后，确实这个整个航班啊，就他们2个人变成私人包机了。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上去以后惊讶的不得了啊，棒极了，这一架飞机都是我们的了，毕生难得， 对对对， 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其实怎么回事啊，原本要搭乘的班机突然取消了，他们没有办法跟其他乘客一样被安排搭乘另外一架航班，于是他们就重新订票了。订了票以后就搭上了这样一个神奇航班， 就是没人坐的航班。 对， 这个阴差阳错，有的时候你特别生气的时候，你就想下一步说不定就遇到的是一个没人去的航班。这真有可能。上了飞机之后呢，真的没有人坐，你想怎么办呢？那就是说坐后头坐前头一样的吗？对吧？所以空姐就直接给他们升商务舱。 有这个机会做好事，为什么不呢？ 然后空姐一看，这飞机上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吃的了，喝的了，怎么办呢？没人吃，没人喝，你们来吧。所以香槟鸡尾酒全部提供， 而且还有舒舒服服的床可以睡，对吧？ 对呀，对对对， 整个过程不仅大快朵颐，睡得也好，整个太愉快的飞行之旅了。 对，这样的事情呢，确实可遇不可求。因为弗朗西斯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他说那个飞机上的机械师跟他们说了啊，就是那飞行员也跟他们说了，在服务达美航空35年来，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两个已经被永远的载入达美航空的史册， 深深的铭记在机组人员的心目中， 目送他们走下飞机。 真的，私人包机这个事情太难得啊！但是 很多人这一生，咱们一生都不可能遇到这样的机会，对， 你还有可能。 我没有， 就是你多做，还有可能会几率提高一点啊。说到航空公司的头等舱。这个坐过的朋友可能有感受啊，或者说我们可能平时看到的，我们了解的一些报道，我们会感受到头等舱的服务确实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很多航空公司为了竞争，为了拉更多的 乘客到他们航空公司来，所以在头等舱服务上呢是比着来的。 对 对, 对。 有的有可能会怎么办呢？据说这个空间就不用说了，越扩越大啊。 对。 然后什么头等舱配备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丝绸睡衣啊，设计师香水， 哇， 大瓶装的香槟你随便喝啊，这样的待遇都会提供给你。 很多航空公司头等舱就是赠送的那一个行李袋，小的旅行袋里面装的东西都是大牌的护肤品、啊、 对对对对，品牌嘛是吧， 对对对对， 听说过。但是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除了赠送给你的东西啊，就是提供给你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如果太高级容易出事儿、啊容易让一些人起了 歹心 歪念头、容易给人拿走。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哈，英国媒体说随着头等舱配备用品越来越奢侈、各个航空公司的运营商发现丢失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你看 一些航空运营商呢为此就礼貌提示乘客，但是呢好像不见效，只好就不再配备奢侈用品了。 我们看看这些航空公司都损失了什么啊。维珍航空他们跨大西洋的航线，跨大西洋，我们想想，维珍航空跨大西洋，那是美洲和欧洲之间，对吧？好，跨大西洋航线今年以来已经丢了1700条超轻的毯子。 我老能见到飞机上，哪怕是经济舱，总有人就把毯子带下去， 装进去了啊，直接。 我觉得可能不是故意的吧，但是、 忘了。啊，您在自己家里怎么播？在飞机上就容易忘。 但是我只是想说，其实那毯子不是很干净，你带 他们说了，回去洗一洗就行。 好吧，只能 good luck 了，好吧。 关键问题是，丢了1700条啊，这个一年的时间，你可想 到现在还没有满一年，才半年。 对啊，然后他们还丢过什么？丢了26700套胡椒瓶和盐罐。 这有什么可拿的？ 他们觉得可能就是好玩呗啊，这个东西它、 我知道，因为有些头等舱配备那个胡椒瓶和盐罐是那种小瓶的 啊， 就可能有些乘客认为是一次性，或者说很袖珍，他就带回去留个纪念。 哦，一次性，我明白了，明白。 也有可能， 其实人家不是啊， 其实不是的， 人家还是可以利用的。 对啊， 这个维珍航空呢，他们的对外的说法是没关系， 习以为常，习惯了 啊，甚至呢，在新提供的这个。就是那个瓶子上，就是我们说的调料瓶啊，上面要印上从维珍航空顺来这样的字样，就是你带走了以后，你给别人看的时候，你看上面写的什么，从飞机上顺下来的。 天哪，只能用这种方式了。真的是已经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这是维珍航空。 对，那英国航空公司为头等舱乘客提供的是绸缎镶边的薄毯和褥子，都是由奢华的家居品牌 The White Company 出品的。投入之后呢就一事不少， 丢了。 然后在电商网页上，不难发现很多正在出售的英航的薄毯。 你刚说电商网站上出售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电商网站上 卖一些二手， 有一手的有二手，对吧？ 对对对对， 那么这样的卖，其实那你说他还是无意拿走的吗？他就是拿下去卖了啊。 对对对对，同样在售的还有阿联酋航空公司定制的宝格丽洗漱包。 天哪！ 哎呀，阿提哈德航空公司的天鹅绒毯售价高达100英镑，在电商平台上啊。 阿提哈德嘛，你想他们提供的都是值钱的东西、 嗯、哼， 但是提供不是赠送啊、 嗯、哼， 所以拿走了还给人卖了，哎呀我的天哪，那你坐什么头等舱啊，哎呀太丢人了，哎，我都害臊啊。头等舱这个东西老丢，大家还议论呢，这看法也不太一样。有的乘客认为说，鉴于头等舱的这个机票啊确实太贵了、所以呢你本来就应该给大家送一些免费的礼物。但是也有人会质疑说，为什么能够负担得起这么贵机票的人，你还要偷人一个就几百块钱的毯子呢？ 就是前者，我觉得是当事人的看法会比较多一些。 就是实在是花，觉得这个钱冤枉是吧？ 那也不是，就是觉得理所应当。 你不送我就拿。 后者呢，就是旁观者，像咱们这些旁观者认为的 啊， 那买起头等舱了， 你为什么偷毯子？ 对啊，这顺这干嘛呀？ 哎呀， 你也不缺这个啊。 对，应该是这样的，送我都不要，放在那儿。我留给有更需要的人，是吧？ 好吧， 反正飞行这件事情，古怪的事情特别多。有一种说法说，人在这个高空飞行的时候，他的性格会发生变化， 是因为缺氧吗？ 就是平时不太做的事情，在飞行的时候就容易做。 好吧， 啊，孩子本来不爱哭，一上飞机就哭， 那一定是有不舒服的地方。 好，我们说完了飞行，来看看在机场大家容易遭遇的一些陷阱。 也给经常飞行的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会出行的朋友来提提醒。 我们把机场这个骗局的坑都展示给大家，各位以后去机场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些坑哈。 看看我们是不是也遇到过啊？ 嗯，首先在这个指南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常见的十大机场的骗局。要留意观察安全检查时排在你前面的人是否故意拖延，以便趁乱顺手牵羊。然后呢，也不要太早的把待检物品就放上传送带，或是请安检员帮忙看一下你的物品。 嗯，这些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自己来，或者说你按照时间的这个顺序来，千万不要，就是你因为你要赶时间，你要图一个小便宜，那有可能就会遭遇损失。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陌生人跟你搭讪的时候留意自己的行李啊，不要把这个所有的贵重物品呢都放在一个地方， 要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 损失减小。 对，第三，不要随便接入不安全的无线网络。 这个留意陷阱当中的第四条啊，说到了机场提取行李转盘是失窃率高发的地区之一，要看好自己的钱包和物品。 有时候你可能这边一件行李已经拿上了，对，然后你放那儿，然后哎，下一件来了，然后你跑过去，然后回来第一件不见了。 而有的时候还不是一个人在那的时候容易发生这种事，一堆人在那的时候更容易，就是每个人他大家那个注意力都在一个事情上， 大家都以为有人看 着， 其实谁都没看。 是， 第五个。警惕有人假借帮忙之名帮你拿行李，随后呢向你索要钱财。 我们说的这些陷阱呢，很有可能你说，哎，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在世界各地这个情况不一样， 对 吧？ 对对 对，有些地方呢确确实实是有这种安全隐患的。那么第六、第七，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说到要看好自己的东西。关于这个约车的事情呢，就是预约酒店接机服务之后，你要确认一下自己没有上错车。那么第九点呢，就是最好不要打开手机等等电子设备上的蓝牙连接。在机场呢，你如果打开的话，因为人比较多， 对对对， 你的个人信息容易被盗。 还有另外就是在机场坐出租车的时候，有些司机可能会假借各种理由，就跟你说不要按计价器显示来算费，或者说跟你说干脆就是机器坏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其实经常旅行的朋友应该都是懂得这些常识，但是呢就怕有的时候一高兴就忘掉了啊。好，我们说完了所有飞行的事情，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这对巴西夫妇他们的旅行方式。 非常浪漫，很多人都会选择旅拍，现在其实旅行拍照已经不算什么太过新鲜的事儿了，但是一般咱们的旅拍都是会找一个当地的或者从国内带一个专业团队，然后过去跟着你们。但是这对巴西夫妇呢，是他们自己来完成所有的婚纱照拍摄。 婚纱照拍摄自己来拍哈。巴西的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有这么一对夫妇身穿结婚礼服在拍照留影，路边的人呢向他们欢呼，然后车辆也跟他们鸣笛表示祝贺。这对夫妇似乎对这些反应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 他们呢其实不是真的在拍婚纱照，而是在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环球之旅。其实岁数不小了，现年54岁的丈夫阿德米尔阿维利诺和45岁的妻子格罗西亚苏丹都是营业顾问，他们在2014年结婚，但是当时没有拍婚纱照，于是两个人决定从那以后呢，每次外出旅行都要拍婚纱照来做留念。 每次外出旅行啊，都要拍婚纱照， 每次都像是刚刚结婚一样，假装刚结过婚。过去几年他们到过欧洲、中东、澳大利亚，也在巴西国内旅行。这个妻子告诉记者说，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每到一处都要留出一天拍照。 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他们所有的行李当中婚纱是必备的。 我也在想是不是会占据很大的地方， 或者这样啊，就是到一个地方之后如果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的话马上租。 对，其实欧洲国家他们婚纱的租赁服务是非常的 完善 完善的、 你随时可以，或者你先预约嘛，我到哪个目的地之前， 对， 我先跟你说好。 他们的新娘基本上不会自己买专属于自己的婚纱。 哦，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啊。 对 对 其实这个婚纱因为这样也避免浪费。 对，就是很不实用，就是此生你就只会用那一次， 就一套，然后放家里永远放，然后留给 孩 留给孩子，孩子还不要， 孩子还嫌弃。对，因为 上个世纪的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哎，好像你孩子已经会说这话似的。这个感觉非常好，就是你看你租车，你到一个目的地之后下了飞机，你第一个事情是要到那个租车店，对吧？ 对。 说人家呢，第一件事情到婚纱店 租婚纱，对， 特别浪漫， 非常棒。 到哪儿别人都以为哦，你们新婚啊。 然后就会给你送上很多很多祝福， 对吧？而且对你的各种态度都变了，不想给你提供便利的给你提供便利了， 对对对， 很多事情好事自然来。 总之，现在这个54岁的丈夫和45岁的妻子，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环球旅行之后呢，也把照片分享到了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嗯， 他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像他们这样做，看上去好像更低碳环保一些。 对，而且保持新鲜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主动的方法哟。 是爱情的保鲜秘籍， 是吧？都在说这个，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不太新鲜了嘛。 像每次出去旅行都像结一次婚一样，感觉很棒 啊！钱得准备好， 但是还穿不一样的婚纱，穿不一样的礼服，感觉像不是一个人一样。 看来原因有计划了。 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进行当中，稍后在下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为什么这个世界总要叫人常伤悲，我不能了解，也不想了解，我好想想飞，逃离这个疯狂世界，那么多苦，那么多累，那么多莫名的泪水，我好想想飞，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如果是你发现了别叫我反悔，想让你一睁眼再也想不起你的脸，你是一种感觉，写在夏夜晚风 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玩会玩更会玩，中青旅遨游网更会玩的欧洲旅行家来了， 游走于风格迥异的古堡博物馆及顶级学府间，一次出行尽情领略英爱全景，漫步童话王国，环岛骑行，驰骋于惊险与美丽并存的大西洋公路上，感受北欧的清新与浪漫。新设计这体验，暑期还享多重优惠，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丽江

在奥地利建博物馆，难道不是英国的特工吗？ 因为他在奥地利的那个雪山山顶就取过景，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建了这样一个博物馆。 哎，这真的是英国的损失啊！不过英国肯定会有007相关的，对吧？ 肯定会有 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在奥地利的这个博物馆呢，它的名字叫007元素。 嗯哼， 是哪部电影？帮大家回忆一下。你刚才一直在说雪山，我们最早的记忆其实是瑞士的一个雪山，那是在很早很早，大概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007老电影里面，在瑞士的一个雪山上有过战斗的场景。但是呢，提到007元素的这个奥地利的博物馆呢，它是2015年上映的007系列幽灵党的取景地之一。 是不是 Sam Smith 唱 Skyfall 的那一集？对对对，没错，就是那个。它是以音乐、人物、场景、道具和动作等等不同的主题，在这个博物馆里分设了不同的展厅，来展示007电影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元素。 和简单的展品陈设不同的是，这个博物馆它是用极简设计风格，声音和光线的设计，让你呢仿佛是置身在电影当中。因为整个博物馆它把温度设置的比较低，可以还原到那个雪山山顶的感觉，对的。然后馆方就建议参观者一定要穿滑雪服前来， 进去就要滑的嘛。 目前它还没有开放，会定在今年的7月12号开放。届时呢，花54欧元，大概人民币400块钱吧，就可以搭乘缆车到山顶去做007之旅了。 还真的是在原来的取景地，在山顶上做了一个007元素的博物馆。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007电影金手指当中出现的滑雪杖枪等等的道具。然后呢，博物馆附近的餐厅，它也是幽灵党电影当中那个诊所的拍摄地。由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007在这里开始了一段惊险的雪地追逐，最后是以飞机坠落结束的。坠落的飞机残骸也在博物馆当中有展出。 哇哦， 007还是很吸引人。一般来说，如果你要用某一个博物馆来吸引游客的话，有主题是最好的。 是，所以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最近呢，也有一个盛事，是漫威迷们的一个喜事儿。在巴黎迪士尼乐园。 这个漫威迷应该是对就是复联很感兴趣，对吧？ 对。 复联是属于哪一家公司呢？从某一年开始，这个复联的人啊，都是迪士尼的手下了。 对对对。 巴黎的迪士尼乐园前不久就迎来了复仇者联盟的主题游园季，这是漫威公司塑造的超级英雄首次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集中亮相。 所以你们熟悉的美国队长、蜘蛛侠、钢铁侠这些超级英雄，从悬停的直升机上沿绳索飞身而下，在烟雾中闪亮登场，简直就是电影即视感。 对。 然后呢，当时的现场呢，不少观众就拿起手机拍照来记录这样一个开场的盛况。 欧洲迪士尼公司的总裁鲍威尔在开幕式上他是这么说，他说很高兴地看到复仇者们首次在巴黎迪士尼乐园来集合，他们带着炫目的动作和特技来这里为大家带来惊喜。 巴黎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今年初呢是宣布投资25亿美元，就折合人民币有160亿人民币，增加漫威的主题园区。 就这个主题园区花了这么多钱啊。 对，度假区内华特迪士尼影视乐园预计2020年会开始分批改造，完工之后呢就包括3块活动区，每个区域围绕特定的漫威漫画人物而建。 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幕啊，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在这之后一直到2020年两年之后会开始分批的改造完成这样一个漫威的主题区。迪士尼公司在2009年收购漫威之后，先后是在香港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最早推出了漫威人物主题。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迪士尼这次在法国推出类似的活动，它旨在推动着园区长远的发展，在欧洲应该这还是第一家。 对，而且为什么会选在巴黎，其实也挺让人好奇的，以为会说在比如说美国呀 或者英国嘛，上次那个复联三里面英国场景比较多嘛， 是， 对吧？ 总之呢，明天我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环球旅行家我们会请到一位嘉宾，他就是这一次在这个巴黎迪士尼乐园漫威主题复仇者联盟主题开园的时候去参加现场活动的一位这个微博的大 V。 哦，他是参加复联的人。 他可能是什么黑寡妇之类的。 哦，女性已经透露了。 对对对，是一位女性嘉宾，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 是女巫也行啊， 分享一下这趟行程的经历。 好，既然我们说到了巴黎，在巴黎再停留一会儿啊，如果你不太喜欢这样的漫威主题，不喜欢这种乐园形式的话， 我们要安静的 啊，那来文艺一点的啊。 好， 法国首都巴黎就是一个文化之都嘛，这个塞纳河两岸的风光确确实实是很多人心向往之哈。最近塞纳马恩省河畔有一些二手书摊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个申请，他们要干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般来说我们提到这个名字后面总会跟着这么一个 一串名称啊， 嗯，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个塞纳河两边的书摊 申请者是二手书的书摊， 对对对对对， 是吗？ 书摊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申请成功的话，这将是继1991年塞纳马恩省河本身列入非遗之后， 嗯， 再有塞纳马恩省河相关的事物申遗成功。 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相似的名字，比如说塞纳河左岸等等等等， 啊， 是吧，啊，这样的地方啊。那这个塞纳马恩河旁的这个书摊呢，他们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书店啊， 嗯， 17世纪开始已经在这个河边就出现了， 那真是够久 啊！据说法国已故的前总统密特朗也是这里的常客。 目前呢，有226个商户向巴黎市政府注册成为书摊，合共设立了近1000个摊位。 它是一个集合。 对，书贩布约表示说，河畔书摊其实各有特色，在巴黎市内呢，担当着传递知识的角色。 嗯，这个还是在全世界各地还是比较罕见的啊。 嗯哼， 就是在一个河边，事实上它不是那种就是传统书店的形式， 对， 就这种书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形成了一个景观。 嗯， 虽然这里的书摊历史比较深厚，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发达，最近这些年大家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 是， 所以书贩呢也是经营困难啊。部分的摊档呢，更是要向旅客来卖纪念品，来贴补一下自己的损失。 嗯，历史书书店的店主叫波斯费克，他说虽然每天有很多游客到访，但是只有绝少数会真的去买书， 照相的人多， 所以希望市政府能够提供一些补贴。 嗯， 然后他们这个书摊协会的会长也表示说呢，希望申遗能够引起外界来关注巴黎书摊，毕竟历史悠久嘛。 嗯， 而且他们也是知识传递担当，对吧？ 嗯， 他们的重要性，他们自己认为这个重要性是和埃菲尔铁塔可以媲美的， 也这是有可能啊。 对对对， 因为更多的人去了以后，确实在那儿留念的，在那儿拍照的朋友很多。 嗯， 但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跟着他们要申请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时候想起来遗产这件事情也真的是就是越来越消失的，不剩下几个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这个东西的珍贵了。 嗯， 现在纸质书呢在世界范围内每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到这样的困境啊。 嗯， 跟着这样的纸质书卖的越来越少，这个书摊消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嗯， 到最后保留有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叫标志性景观， 对， 让它存在一下，没有太多实用功能。 嗯， 这也是很遗憾的事儿。说到这个纸质啊，纸这个东西本来现在就越来用的越少了， 是 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纸是一架纸飞机， 而且是巨型纸飞机。 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不太爱读书的很多小朋友啊，包括我在内，就容易把书叠成一个纸飞机。 那可以叠好多架纸飞机。 没错。 最近呢，有一架长将近20米的纸飞机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飞机堡市场就亮相了， 嗯， 有望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纸飞机。 我就不信了，这个纸飞机能有多大呀？他刚才说长近20米， 20米 的纸飞机怎么做成的呢？这架纸飞机啊，其实它的这个重量呢是0.9吨，也就不到一吨，不到一吨， 那很重啊， 20米，确确实，你想啊，就是如果是我们平时小时候玩的那种纸飞机，你是简单的折一下就行了， 对 吧？ 折三折。 实际上，他要说他做成这个纸飞机，就国外的他们这个，他们有这样的传统，要做成一个纸飞机的话，我相信他做的比较精密。 对， 他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完备的。 对，而且肯定不是那种普通的 A4 纸之类的拼起来的 啊。A4 纸， 我觉得至少得是那种就是加层的那种， 嗯， 硬纸板那种纸。 对对对，这个纸飞机怎么做的？它是由几千名艺术家和工程师，还有学生以及普通市民共同设计、制作和装饰而成。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创造世界最大纸飞机艺术品的新纪录。现有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的世界最大纸飞机，上一次啊，是由德国的布伦瑞克理工学院2013年制作完成。那个飞机呢，其实跟这个差不多大，18.2米长。 但 是这回呢， 长一米多呢，这回长一米半呢。 我这么一想，它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你觉得还挺重要的是吧？现在是接近20米啊，19.66米。 那么代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的独立监督员测量并记录了纸飞机数据，最终结果呢，需要等待几周的时间来确认一下。 嗯。 但这一款在美国的这个纸飞机项目的牵头人也是飞机堡旋转博物馆的馆长杰里贝克说，这个项目其实耗时3年时间，耗资大概6万美金，人民币得算32万多人民币， 30多万的一个纸飞机哈。 对， 赶上